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指幸福。这是来自张卫健的《一辈子一场梦》，也是他主演的电视剧《小宝与康熙》当中的片头曲。《小宝与康熙》是根据金庸的原著小说《鹿鼎记》所改编的，而张卫健所饰演的这个韦小宝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很应景的歌曲啊，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这个年味儿呢是越来越浓了。我们听到的是田亮一家，田亮和叶一茜带着他的两个宝贝田晨宇和田雨橙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幸福年》。 今天是传统节日农历新年， 今天新闻的内容有 神女转身变萝莉，宅男叔叔有福利， 幸福不是欧巴专属的秘密，小人物也拥有了大甜蜜， 是田亮一家幸福的一家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啊，2017年的贺岁单曲，叫做《幸福年》。年味儿呢越来越浓了啊！如果说这个你是在外地工作的朋友，那应该是已经准备好了回家的这个旅途安排了，对吧？比方说归家的火车票啊、机票啊，还有给家人带的一些礼物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一种过年的好心情，那么和家里人呢团圆，共享春节的快乐。谭咏麟的一首老歌送给大家，这是他在1990年《我真的和他们不同》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水中花》。 细雨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蓦然回首中，换来万里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孙悦在2000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怎么 Happy》。快乐的方式当然是有很多种，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快乐的来源也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的快乐呢是来自旅游，有的人快乐是来自这个阅读，还有的人是因为美食当前，你会觉得特别的这个快乐啊。所以人生当中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事情很多啊，当然都需要我们一一的去争取，去努力，去呵护。接下来的歌声呢是来自电影《决战食神》当中的一首宣传主题曲。那么目前呢这部电影呢是定档在2月10号啊，可以说是为春节欢乐收官啊。当然这个好饭不怕晚，那很多的人可能也会很期待在这部影片当中所体验到的那种欢乐和喜剧的气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分享一下这部电影当中的宣传主题曲，来自钟镇涛和谢霆锋的《漫漫人生路》。 漫漫人生路，谁说生命只有辛苦，我的路上有你陪伴左右，哪怕会有痛苦，好一副车子的气冷，喝一杯酒对月 这首歌曲也曾经是经典影片《满汉全席》的主题曲啊，就是1995年徐克导演、张国荣、钟镇涛、袁咏仪主演的那部喜剧电影。而现在呢，又再一次把这首歌曲，重新的这个编配，然后成为《决战食神》当中的这个主题曲，感觉上也很像是两代食神的这个时光衔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吧。萧亚轩1999年首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甩了甩了》，如果有烦恼的话，就一起甩了吧。 马上真正出发，你不可以徘徊那个自恋自爱的地方、哎、明天的路还长，别让你的心房囤积太多对爱的失望，不要因为他而否决自己情感，爱过了就只会飘降。如果

看见天空很蓝，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在你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载着我的想念。 周笔畅2005年超级女声合集终极 PK 这张专辑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笔记。对于周笔畅的粉丝来说，早期他的作品会留有很多这个青春的记忆啊，尽管可能相比起现在的演绎，现在的唱功来说会稍显得有一些这个稚嫩，可是正是因为稚嫩才显得年轻，才显出岁月的珍贵。许巍2002年时光漫步专辑当中的一首经典歌曲漫步，是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漫步时光，漫步心灵的原野，漫步我们的每一天。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了。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了。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